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大家周末的下午好，现在是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02，而且呢现在是周末啊，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在家里边正在躺着躺在床上 躺着想晚上吃什么， 对，吹着空调啊。也欢迎大家今天这个收听收看我们的982活力榜。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我是月月。 同样提醒大家呢，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今天这个是周末啊，所以可能周中大家这个只能是通过这个调频啊听到我们来自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广播，但是今天周末呢大家完全可以打开一直播来搜索活力982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在微博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账号，同样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刷一波礼物啦。 对，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起来哦。那么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跟我们日常很相关，因为我们每天这几天所有人都在感慨一件事情，就是我跟烤肉可能只差这个孜然的距离了。就大家觉得好热好热呀。那么现在我们要切换一下频道，有请论论变身为我本台这个气象播报员，来我们播报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这个环节这么快就到了？ 对对对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非常意外，我 也很开心。 对，我知道有这个环节，但没想到是一开始就要这个报一段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比较热啊，也是通过一段这个新闻来给大家具体的来这个怎么还原一下前几天我们这个整个的其实不只是北京地区了，包括华北地区，包括全中国很多地方都很热。我们来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新闻。 好， 新闻是这么讲的：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5月18号白天，内蒙古中东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北京、天津、河北大部、山东北部、河北北部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东部地区、河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度，内蒙古东部偏南局地可达40度。20日开始，上述地区的高温天气范围将明显减小，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哇哇哇！ 我点赞点赞，我好像给你埋了一个很大的坑啊，考验了你一下， 考验我一下， 对啊， 还好，至少没有错，至少没有错， 很稳， 没有错， 非常的稳哈、嗯。但是也可以感受到，你看这个气温都是在35度以上的，而且覆盖的范围非常的广。小伙伴们，你们没有走错，我们还是九八二活力榜，你们并没有走到另外的一个频道、另外的节目哈、 嗯。 但是呢，这个和我们今天的话题相关啊，因为我们就是要说热，所以本期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尼玛星人都忍受不了的那个热， 嗯， 所以说 是 热的一个盘点了， 嗯 嗯。那么其实刚刚说的是目前的气温，很多城市都在35度以上，很多人啊就在网上发了一些调侃的视频，说我与烤肉只剩下自然的距离了。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去感慨的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视频来看一下。 2 minutes, 45 seconds and counting. 调侃也是很有意思的哈、 嗯、 你看他们稍微往外冒出一点就已经冒出火花来了， 对、 嗯、 所以能看得出来啊，这个整个这个氛围是非常热，而且上周啊确实是非常，因为我们知道上周应该其实是进入正式进入到三伏天了， 对， 但是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我真的好像觉得上周那个热是真的有点忍受不了，我个人的感觉啊，因为不知道是不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印象不太清了，但是尤其感觉今年怎么那么热呀、啊、 我是觉得它是来得太突然，一般三伏天不都到了这个就是头伏、 嗯、 然后二伏和三伏嘛、 嗯、 到后半期的时候才会更热，或者是起码是要缓几天的，没想到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强的一个暴击哈，所以说很多人就感慨到了、 嗯、 这才七月初就已经变成这样了，所以很多人就受不了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些图片，看看大家是怎么去说的。 嗯，你看这个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图啊，我们先放哪一张呢？ 嗯，先放这些白色的表情包们，我们来看一下。嗯， 这张表情包叫做想让萧敬腾每天都在这个城市，因为知道萧敬腾著名的雨神去那儿呢下雨。 对呀、啊嗯，赶快来吧，快来北京， 嗯、 全国都在抢他哈。我们继续来看。 嗯，这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说的那句话，叫我和烤肉之间只差一点自然的距离了。 嗯，我还要辣椒面。 要被烤糊了、嗯、然后我这条命是空调给的，这句话也是我想说的，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心里话啊。 恨不得把这空调是背上这个各个地方哈、 嗯、 背到身上、 嗯、 下一个。 还有就是碰到我的人分分钟想绝交，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这摩擦生热呀！ 摩擦生热，确实啊。如果这个，说实话，我这几天一直没有坐过地铁和公交，就一直在打车， 嗯、 因为真的是无法想象。因为地铁上虽然有空调， 嗯， 但那么多人挤在一起。 想象一下太可怕了。 难道不是因为挤吗？ 啊，然后再有下一张图啊，叫做出门不要摔跤，容易烫伤。哎，真的是这样。 嗯，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这个外面的体感温度已经这个测量温度啊是30多度，但是体感温度已经40多度，而路面的温度就是说我们碰到这个柏油马路的温度可能是已经达到50多度。 对啊，你看很多人之前就是做那个小实验，把鸡蛋然后在什么这个各大路面上面摊一摊啊，看哪里能煎熟。然后很多人都会做这样的实验去对比。我们继续来看 啊，最后一张图叫做如果我热死，如果我死了那么只会是热死的。 嗯， 这也是一个实话。而且昨天我好像还看到一条特别有意思的段子，叫做 哎，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除非 在北京你把空调关了试试。 对啊对啊。哎，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比如说晚上睡觉，原来的时候啊开了空调都会定一个定时， 嗯， 然后设一个定时，然后可能半夜的时候它自动关了， 嗯， 然后自己的这个比较舒适感也是最好，不会太冷， 嗯， 但是现在呢就是它一旦关了就会醒，就是这样的。然后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段子哦，好像比较老生常谈了，就是一个非洲人来度假，嗯，结果没想到来到了北京之后， 啊， 反而， 对对对对， 是吧，住院了，就这种，嗯。你看下面的一张图片那个表情给大家看一下哈。 对，非洲朋友我们都知道向来是以那个耐高温著称的， 嗯， 来到北京之后好像有一张我记得好像是去天安门广场参观的时候吧， 嗯， 就坐在那个整个旗子那个阴凉底下， 嗯， 号称是中暑了，没有见过这么热的天气。 对，他还晒出来自己的臂膀，因为你看他们的肤色本来就发黑嘛，是黝黑状的，然后他还晒出来了更黑，就是他的那个肩膀也就是袖子以下也晒出了一个印儿，就是他的袖子比他袖子上面更加的黑啊，就真的是好可怕呀。当然不妨可能就是大家去博得一乐，但是确实反映出来大家对热的一个反应嘛。 嗯，没错。虽然这么热啊，但是其实说实话，今天我们做这期节目，我们今天的运气还比较好，因为昨天是下了特别大的雨， 嗯， 昨天夜里我有一次都被这个夜里的惊雷炸醒了。 是吗？ 就是特别，真是特别特别特别大的雨，然后我一看表应该是3点多钟， 嗯， 所以呢拜这场雨所赐啊，今天北京的气温不是那么的热了，对吧？ 嗯， 嗯，还稍微凉快了那么一点点，所以呢我们下面要给大家其实是要减轻一些心理上的负担，给大家一些心理安慰， 嗯， 马上我们要向您介绍一下，其实中国最热的地方是在哪儿？我要告诉您，北京其实远远不是最热的。 对，其实我们是给大家找一点心理安慰，是吗？就是大家觉得这儿热，哎，你想想那边，那边，那边。 对。 好，那我们闲话少说哈，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盘点的环节。 嗯， 首先，我们将目光锁定在国内，到底哪些地方最热呢？ 嗯，有一个地方叫做中国热极啊，那是哪儿？ 啊，那是哪里呢？那就是在咱们的新疆的吐鲁番盆地，它称为热极啊， 嗯， 第 N 极， 第 N 极， 对啊对啊， 最热极，这是中国最热的地方。 嗯， 这个吐鲁番这个地方是属于典型的叫做这个大陆性干旱荒漠气候，你看又干旱又荒漠两个叠加起来， 啊，好可怕哟，哦！ 听着就比较凶。 对，它平时呢气温的平均温度只有14.5度，然而超过35度的日数却在100天以上，也就是一年当中有100天以上，100天是3个半月吧？ 三个半月的时间 都是超过了35度以上，即使是38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也有38度之多，也就是说它远远超过了38度的平均气温。 嗯， 在历史上的吐鲁番曾经创下了47.8摄氏度的全国纪录，在此之后也就是1953年和1956年这两年的7月24号都出现过47.6的高温。 嗯， 那么在75年的7月13号，吐鲁番呢这个在机场被观测到了中国极端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49.6摄氏度，而地表温度能够达到83.3摄氏度，真可谓是中国热极，80多度啊。 我 觉得我们怎么站到上面要跳舞嘛，就是踮起脚尖然后各种跳是吗？ 对，好像真的是就是在这个好像最最热的地方，比如说在沙漠里一些地方， 嗯， 穿的鞋都不能是那种胶底鞋， 就会化吗？ 就真的会化掉， 真的会化， 真的会化掉。因为好像正好是这个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去参加了在沙漠里的一个这个汽车摩托车拉力赛， 哎， 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跟他聊，他跟我说在沙漠里真的是在白天的时候那个胶底鞋是不能沾地的， 所以他们穿一个铁质的就是导热性很好的鞋会是怎么样？ 铁质 就熟了， 非常，你这个想法非常好。 可以让他们去感受一下。 对对对，嗯，给大家开个玩笑啊。对，但是确实能够反映出来，在吐鲁番曾经在那么，因为你看现在可能我们随着气温这个气候的不断变化，大家可能对这个空气啊，对于环境的保护不太好了，所以说气温也在逐渐的增强。但是你看，在195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创下了那么高的温度了。 对，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是很特殊，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这个吐鲁番属于叫做这个干旱荒漠性气候，本身它的这个地缘的特征就决定了这个地方它的气候。但是其实我在想，就是吐鲁番这种地方，它跟北京我们现在的这种热可能还不太一样。 嗯， 因为北京的热现在你不觉得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就是那种 闷热是 吧？对。嗯， 那可见如果要是在南方会是 南方就更闷热，更闷热。 对对对， 因为我记得我好像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去过一趟香港， 嗯， 那时候气温就真的是你出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北京其实上周啊，我们感受到最热最闷的那几天，那个感觉已经差不多跟香港一样了，甚至比香港可能那时候还要强一些。 哦，天哪， 嗯， 那我们没关系，因为咱们这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干燥的那种热法啊。 嗯，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盘点的就是难度要升级了，就是关于更加潮湿的一种热法。他们就是表面上表现很温柔，气温看起来不是很高，但是却让你很难以去接受的。 哎， 那么我记得之前有很多火炉之争，就比如说中国的几大火炉，中国的三大火炉啊，四大火炉啊，七大火炉啊，我们也是纷纷为大家介绍。 你说火炉这称号又不是特别好的称号，大家争什么呀？都希望自己那儿变得更热是吗？ 对，大家可能就是觉得自己确实生活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感受也会最深，所以说也会这个在讨论的时候就给自己说一说嘛，然后告诉大家我们这边的实时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来说一下三大火炉，民间的三大火炉，它呢分别是在长江流域，也就是重庆、武汉和南京。 嗯，这就是传统的有三大火炉之称的是这三个城市，重庆、武汉还有南京。其实你看这三个城市都有一个特点，都是在长江流域上的。 那为什么在长江流域就容易出现这样的火炉性的天气呢？这种暴温呢？ 这就要说到这个火炉的成因了。我们也是为大家做了一下梳理，说在夏季呢，长江流域受到这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高温高湿的天气比较多，所以人们形容这种感觉就是像生活在火炉当中。所以你看，其实高温其实并不仅仅是火炉的一个单纯的条件， 还标准， 对，还要加上高湿。因为其实光有高温啊，我一直感觉不是特别可怕。因为如果光有高温而这个气温湿度不是很大的话，其实你如果打一把伞或者是在树下阴凉的地方，其实感受还好。 我还是想要空调。 空调是谁有想？空调和冰块是给了我们大家所有人的 生命的。或者把我放到冰箱里，我也可以接受。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高湿也是很难对抗。所以我们为什么爱开空调？因为在家里开着空调，这个湿度的感觉也不是特别的高。 对啊，对啊。其实有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记得之前啊看到某一个分享，我们比如说开空调的时候，它有一个除湿键。其实我们不一定把它开到比如说23呀、21呀，就特别低的温度，反而我们开启那个除湿键之后，把它放在27、28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它温度不一定特别低，但是除湿之后，然后整体感觉就不一样了。 是这个除湿键啊？ 对，你以为是哪一个？ 我以为是做饭的除湿的除湿键。因为我当时脑补的情况是这个除湿键把它开开之后，我们所有人就像被除湿冻在冰柜里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叫做除湿键。 果然我们 是去除湿气的意思。 果然我们尼玛星人的脑洞就是不一般呐。作为队长的你啊，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但是这个小妙招大家可以去采用一下，尝试一下，也许你的体感温度就会很好了。刚刚说的是我们几大火炉的一个成因，还有最初的也就是最一开始大家形成的三大火炉的说法。那后来呢，可能很多地方都觉得自己的所处的环境最热了，于是呢就逐渐的对争了，那么就有了四大火炉之说。那四大火炉也是在长江流域啊，有两种说法，分别是第一种重庆、武汉、南京和长沙，第二种呢则是重庆、武汉、南京和南昌。其中呢，我们的课本当中采用的是，也就是人教版的地理教材采用的是第二种说法，也就是重庆、武汉、南京和南昌这样的四大火炉之说。 你是学文科的？ 不，我是学理科的。 学理科的啊、嗯，这个资料是后来知道的是吧？ 对对， 当时并不知道。 啊，百度在手， 百度在 世界我有。 对，就是其实啊，我们要跟大家想说的就是，其实为什么之前没有这个几大火炉这么一个官方的定义？就是因为其实火炉啊，刚刚我们说为什么很多的地方都在争，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这个气象学上的这么一个理论的依据，而只是根据我们在民间的一些大家的口口相传，觉得哎哪个地儿最热，哪个地儿最热的，慢慢说多了之后，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但其实只是民间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叫做说法而已，但是呢其实并没有一些这个科学理论上的依据，所以有很多很多种的说法，因为肯定一到了夏天很多地方都觉得自己是最热的，比如说我相信今年夏天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肯定就会觉得北京这肯定是火炉啊，有什么疑问吗？那个地方敢来争？但其实我们如果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在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流域，刚刚我们给大家说了，这火炉的这个都是集中在长江流域啊，可能很多地方比北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对啊，其实他们是另外的一种感受，另外的一种热爱。也感谢我们的小伙伴们为我们抛来你们的评论。刚刚乐活派雨涵就说：“论论脑洞好大呀， 厨师是吧？” 对，厨师。 就是当然有一句话叫什么？把大象放进冰箱要几个步 分几步是吗？然后你就顺带想到了那个， 是不是要把我放进冰箱？ 不是说热了，你是饿了。也感谢我们的小伙伴们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哦。你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所在哪一个城市，以及那个城市今天热不热呢？ 哎， 嗯，那么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进行盘点。刚刚说了三大火炉、四大火炉，那么逐渐大家的竞争当中又产生了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七大火炉。 嗯，就越来越多的城市啊，都是觉得自己这儿真是太热了，其他城市那个热弱爆了，觉得你三大火炉怎么能不算我这儿？四大火炉还不算我这儿，然后就急了，就纷纷把这个自己往这个火炉的这个名牌上去靠，后来就产生了七大火炉。但是我们说这七大火炉当中，之前我们说这几种版本的三大火炉、四大火炉的这个城市啊，作为元老火炉，火炉界的元老也都是入围了。在此基础之上呢，还是新添了几个。这七大火炉的说法是包括刚刚我们讲到的重庆、武汉、南京啊，这是最原始、最老牌的三大火炉，都是位列其中。包括后来新增的这个伙伴长沙和南昌，后来又新增了两个地方，就是福州和杭州。 哎，对，这就是我们后来又增加了很多新鲜血液。我怎么觉得大家争这个，好奇怪哦！ 再没多久，北京就要被加进去了，真的。 对啊，对啊，我们后面就有数据哈，因为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个数字在不断的增加，然后这个城市也在不断的增加。其实专业的气象部门它也是根据气温的统计数据来提出的这种火炉城市的这种说法。 嗯，没错。 然后所以说呢，因为统计的数据的项目还有时段不同，所以它的说法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差别哈。 嗯， 那么根据这个数据，从1981年到2010年的高温天气数呢，又将这个福州、重庆、杭州评为中国的三大火炉，可以说一下换了一个说法。因为原来在这个长江流域或者长江流域的附近， 嗯， 现在呢变成了南方的，加进了福州啊这样的一些地方。 哎， 嗯， 对，这个福州能够入围啊，可能也是让大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个人没有去过福州，但是我去过离福州不远的这个厦门。 嗯， 夏天去的确实也是挺热的。 对， 也是挺热的。因为可能大家这个在印象当中啊，靠近海边的城市它再热可能都不会特别的热，但我真的告诉大家，现在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近些年吧，我们由于这个地球整个人类生活的社会发展的一些变化，其实海洋的气候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其实近几年海平面是在不断的每年升高的过程当中的，那么相应像大海，那么全世界70%的面积都是由大海所占有的， 大海呀， 对，大海的一点点它的变化可能都会造就海洋气候有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尤其是对我们人类的影响来讲。其实你想，我们人其实能接受的正常的这个气温其实也就是上下40度之间，如果是再冷或者说气温幅度再大的话，那可能我们人类的这个生理上就已经承受不了了。但是说这个气温的差别你放到自然界上讲的话，其实只是非常微小的一个差距。 嗯，你看作为尼马星人，我们的身体体温只有0度， 嗯， 所以我们非常坚强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在我们人类的环境 境，在你们人类的环境当中，这个角色切换的好费劲啊，在你们人类的环境当中去生存着，当然我们也在观察着你们。 嗯， 那么刚刚说的是我们的七大火炉，那么在还有一个数据，在2010年的7月份，然后也是气象部门根据20年的高温情况统计了最热的城市 Top Ten。 对。 分别是福州、杭州、重庆、长沙、武汉、海口、南昌、广州、西安和南宁。 哎，这里边我们看到传统的火炉有人落榜了，比如说南京就已经不在了， 哎， 对吧， 嗯， 就是说其实从这个气象学意义上来讲啊，我们这个体感的感受跟气象学我们真正经过这个科学方法测算统计出来的数据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再有呢，就是其实很多地方的朋友，包括在北京的朋友，真不要觉得自己是最热的，你去其他地方看一看，如果有一个官方的排行榜出来，我相信北京可能能入榜，但可能也并不是排在最前面，所以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事实什么样，可能跟我们的个人感受什么样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嗯，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看过去大家说三大四大或者是七大火炉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们的自然环境并没有像现在一样破坏的那么严重， 嗯， 然后现在可能我们的工业化加重啊，然后大家生活节奏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破坏之后， 没错， 包括大家城市化，比如都在城市当中，城市的温度确实是比周边的地方要高很多的， 对，就所谓这种热岛效应， 对，嗯，所以说这个各种原因聚集到一起，所以这数据啊，这个 top 10 啊 top n 呢，啊，也在不断的去变化哈，嗯，那么在2012年又有变化了，那么最热的十个省会城市啊变成了省会城市，分别是重庆、福州、杭州、南昌、长沙、武汉、西安、南京、合肥和南宁， 嗯， 所以说确实它的这个数据在不断的变化，而且越来越多的蒸笼城市啊，火炉城市也在逐渐的显现， 嗯， 像北京啊、石家庄啊、天津、西安等北方城市也逐渐的呈现出了高温的态势和趋势。 嗯，对，确实是这样。刚刚其实我们为大家梳理的这两个这个官方的气象部门上统计的榜单，一个是近20年的这个高温情况，一个是这个近30年的高温情况，都是给大家统计出了这个排名前10位的城市啊， 嗯， 其实在这个说法呢，其实在业内啊也是有一定的争论的。比如说专业人士有的时候就说，如果考虑到这个湿度因素啊，长江流域的火炉城市夏季的相对湿度都是普遍比较高的，其实叫火炉并不是很准确， 火蒸炉 应该是蒸炉。对，像前几天我看网上不是还有一个段子吗，说我以后对这个小笼包啊，什么这个包括凤爪啊，不是都是在蒸笼里边做出来的吗？对这种食物，我们吃的时候一定要心怀敬意，你们太不容易了。 对呀，啊，对呀，啊，你们是经过了多少的磨难渡劫之后才能够呈现出来， 对， 太不容易了。 嗯，包括之后也说到，就是刚刚像月月说到的那个问题，就是现在一些北方城市，可能大家以前都不觉得北方城市也会这么热， 嗯， 但其实近几年这个趋势，从大家的这个感受上来讲啊，确实北方城市的这个热上也是给比前几年有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因为我知道月月是石家庄人，对 石家庄人， 你感觉石家庄现在夏天热吗？ 我没，我觉得那个里不是有一首歌叫《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吗？我觉得太可怕了，因为石家庄确实每年前两天我有一个对比图，然后比如北京是38度、37度最高的时候，石家庄达到了41摄氏度。 所以嘛，大家看一看， 对，就很可怕。然后你想想，夏天好不容易天气好一点，但依然是阴天，然后是这个40多度的大火炉，炙烤的、炙热的这样的一个太阳，或者是炙热的一个气温哈。那到冬天之后，也没放过我们石家庄人啊，就是这个有雾霾呀，霾还是故乡的春茂，我还是非常怀念的哈。所以我觉得那首歌写的是有道理的。然后看到什么 Top 榜里面，前两天又火了一次啊。 那你小的时候石家庄会这么热吗？ 我觉得好像可能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是同感，就小的时候可能不像现在这样，也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用空调的次数更多了，就更习惯于或者依赖于空调了。原来可能就是电扇，然后出去晚上的时候 拿拿扇子溜溜弯， 家人出去去乘个凉， 对， 然后吃点冰糕。可能小的时候并不 care 这些，现在大家依赖于空调之后，反而觉得外面太热了，就可能承受能力也会小很多。对， 没错。其实生活在北京的我啊，整个的感受也是差不太多的。小时候虽然感觉热，但起码觉得如果是晚上出去的话，还可以，最多是3伏天里边可能有10天左右的时间真的是全天不适宜出门的。但是现在很明显的感觉， 觉这个周期啊，这个不能出门的周期已经被拉长和放大了。比如说现在我觉得每天晚上都已经不适合出门，因为其实不瞒大家，我这个 你已经一个月没出门了是吗？ 不是啊，就是我每天其实夏天我们都知道其实应该去运动运动的，排一排毒，但是我每天晚上想出去跑步的时候都是被开门之后一股热浪就把我推回来，死死的摁在床上跟空调底下，告诉我千万不要出去。 没关系， 很多天没有运动了， 没关系，热浪来袭的时候我们就来听我们的广播呀，来听我们的节目啊，来看我们呀。 嗯， 不如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好了。 哎，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和广告啊，稍后我们酒吧活力榜继续回来，今天为大家盘点的是关于热的话题，我们稍后见。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年广播 FM 98.2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982，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身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哎，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32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为您带来的982活力榜。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我是月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也跟我们互动起来，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我们不仅可以通过 FM 98.2来收听，同时呢还可以通过一直播，通过微信公众账号，通过我们的微博，通过我们的各种方式啦，然后一起来关注，一起来互动。但是呢，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关于热。 关于热的话题，上周其实热是一个主题词啊，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被大家这个盘点了这个中国的一些特别热的地方，比如说中国的热极是在新疆的吐鲁番，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几大火炉，从这个民间一些这个总结出来的比较传统的说法，到后来这个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官方的20年、30年间这个火炉的城市的排行榜。包括其实近几年有一个趋势，就是华北地区其实也慢慢的开始进入到这种火炉蒸笼的状态当中了，也是真的 东山再起 吧，我们应该 好奇怪， 他以前热过吗？应该是突然间就 突然就是 又崛起了一个 对崛起 蒸笼的地区， 对崛起这个词太棒了， 对，所以也是在这儿这个真是呼吁大家，因为其实这个气候变化跟每个人都是相关的，这些变化呢也跟我们人类发展过程当中啊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包括我们人类自己在这个生产上的一些问题都是有联系的，所以大家一定还是得从这个自身做起啊，有这种保护环境的意识，只有每一个其实人类真正能关注到愿意为此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时候，我相信这个自然的环境和生态环境也会慢慢得到一个改善的。 对啊，你看这个天气既然这么热，我们又在聊这个热的话题，那不如我们来听一首 热的歌，但是这个歌呢，它不是原唱，它可能会让您稍微的笑出来一些。来看一看。 今天这样好吧，我们来学一点四川话。 嗯，你四川话 有没有什么绕口令啊？可以教一下我们几位。 来个鼓点好吧。 pose 来了。嗯嗯 嗯。我就是火。哎呦。我就是爱音乐，莫叫我停下来。 哦，这是妈妹的歌。 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高唱，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 feel good， 无法喘息。耶！ 那这样，焦哥你一定要上来，于老板也要上来，你们试一下。 我用这个闽南语来一段这个 ，5678，我就是会，会，我就是爱音乐。卖掉我停落来，我就是爱唱歌，我呼吸踏着嘎，我嘛不想讲哎， 这个好难了。 我换苏州话评弹。哇！ 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吉他。 好哎！ 突然发现这首歌好适合放电。哇哦，好适合方言啊，这就是阿妹的这个火火辣辣的天气，你感受到了吗？跟我们互动一下，你所在的城市以及你的城市温度怎么样，你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呢？ 是不是特别的火，特别的热？ 对啊，刚刚我们是盘点了咱们国内的一些火炉或者是蒸炉们啊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世界，到底世界当中哪里是最热的呢？又跟咱们国内的空气跟咱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世界极热其实也有很多的说法和争议。那么很多人认为呢，世界上最热的地方就是在利比亚的阿季季耶，这里的最高气温曾经达到了创纪录的57.8摄氏度。 第二个最热的地方呢，是在美国加州的死亡谷，在1913年记录到的，这里的温度曾经达到过56.7摄氏度。 哇塞！此外呢，美国的宇航局的卫星曾经记录，伊朗的卢特沙漠的表面温度达到了71摄氏度。根据推测呢，这里是有史以来记录的地球表面的最高温度。 那么这个卢特沙漠呢，占地大约是这个480平方公里啊，被人们称作是烤熟的小麦，这个称谓也是挺有意思的，挺可爱的， 对对对， 叫做烤熟的小麦。那么这里的温度呢，之所以特别高，是因为地表是被黑色的火山熔岩所覆盖的，容易吸收阳光当中的热量，就是黑色，第一它是黑色，第二它是火山熔岩，就是这个地方的地表。 是不是，我特别想对他说一声，你说你这么热的天气还要穿黑色的衣服，你不能换一个白色的吗？对啊，就是黑色容易吸热嘛，所以它就变得这个更加的热，而且它这个火山的熔岩这样的一个材质，所以导致它的温度啊也是加倍，而且你看它的数据71摄氏度，这还是这个表面温度，其实它也接近地表 、 没准咱们这边也要创一个80多度的一个 地表温度是吗？ 对啊， 因为我记得北京好像当时有一年啊，还很远的时候，但是并不是这种像现在这种蒸笼的热法，还是比较传统的那种火炉热法的时候，当时有一年我记得好像新闻也是大肆报道过，说在北京的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地表，就是所谓的地表温度，就是我们如果把手碰到地面上，地面的那个温度是多少？我记得当时也是一个挺高，好像是接近60度的这么一个数字。 哇塞，在北京60度，那可能往我们比如说像什么新疆啊，或者是一些沙漠地区啊，那可能真的是80。 对，而且北京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城市里的路嘛，一般都是这个柏油马路。到这么高温的时候，真的有一些路面。真的会化掉， 会化掉。那可能就是晚上的时候，大家在看的时候，就不是白天或者早晨的时候那种平坦的路，变成坑坑洼洼， 坑坑洼洼， 没准还有你的脚印在。 对，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我们快去踩一踩， 快去踩一踩， 或者我们相约一个路面烧烤吧。 路面烧烤其实是一个挺好的， 可以吧？在中午12点，不应该是下午2点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温度最高的时候，我们相约一场路面烧烤趴。 这个可以有。我们为大家盘点的是我们在中国国内的火炉，或者是地球，也就是我们的世界范围当中最热的地方。 对，我们刚刚有一个特点是越说越热啊，所以说我觉得有义务要给大家再降一降温了。因为刚刚我们说这个从这个国内的火炉一直到这个国内的热极，包括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最热的地方啊，这么热，说了这么多热，要给大家降一降温，就是其实在热的时候，如果大家现在有空的话，其实如果想避暑想出国的话，也有一些非常好的去处，可以去这个所谓叫这个冰寮哈，就是逃离这个热的地方，去一个新的场所，有一个这个整个气温环境上的一个转换。今天也给大家推荐这么几个好的地方。 对，今天诺诺跟我们说的刚刚说的这个逃离法，这是我们避暑的第一招啊。今天教您几招。第一招就是逃离法呢，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们去南半球，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的气候和我们现在是相反的，我们现在是夏季，那边呢现在就是秋冬季，可能马上就要到深冬了哈，就非常寒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逃离到那边，去感受一下冬天的美好。当然了，我们还可以去到欧洲，去到南极北极，这就比较极端了啊，就更冷的一些地方了。或者我们在家看看这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南极北极的冰爽夏天。 下一位，重庆嘻哈的代表人物盖。 来看， 现在留下来那些 fake 比较技术垃圾的，我们所有 underground rapper， 我会把这些人全部都清除出去。不管你是 idol 也好，怎么也好，来等着，来，有后台的等着。 2 minutes, 45 seconds and counting. The members of the launch team here in the control center monitoring. They're standing by to call out any deviations from our plans. 2 minutes,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We're still go at this time. 10, 9, ignition sequence start. 6, 5, 4, 3, 2, 1, 0. All engine running. 看到这种白茫茫的一片，是不是心情大好呢？ 对，因为可能有很多这个听广播的朋友啊，现在这个听广播看不到画面，但是听到刚刚的这一段视频当中的这个配乐啊，其实就是一股寒意袭来，非常冷峻又忧郁的这种音乐。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刚刚我们这段视频也没有任何的情节，就是很简单，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拍摄啊， 在冰岛 的 一个拍摄，遍地的都是白茫茫的雪，像这种感觉，闭上眼睛是不是整个的心情和热度就会好一些呢？ 对啊，刚刚给大家说的是逃离法，我们可以逃离到非常凉快的地方。那么第二个呢，像论文哥刚刚说的，我们闭上眼睛，然后仔细想一下这个在冬天，然后白茫茫的一片雪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的第二招意念法。 意念法 这个高能啊，前方高能，大家注意了。那么意念法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说的一个就是概念，因为可能大家就是体温上，也就是我们感知上面觉得外面真的好热好热，但其实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个心理上，也就是我们心理的中暑。因为可能除了我们身体上不舒服之外，内心如果要是中暑了，那可能会表现得非常的烦躁，非常的暴躁，那你可能就会干扰到自己日常的生活呀、工作呀，以及各个方面了，就很可怕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一说热的时候，我爸就老送我一句话，叫做心静自然凉。 哎， 这么多年我一直被他骗过来，但是我现在发现心静好像真的是凉得了吗？凉得凉不了，我们先看一下，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叫心理意念法的避暑，大家听一听一些音乐，看一看一些视频，在心理上做一做调整，会不会真的凉快点呢？我们先看一段， 可能大家会更热。 我们先来一起看一段，到底有没有效果， 来看。 下一位，重庆嘻哈的代表人物盖。 现在留下来那些 fake 比较技术垃圾的，我们所有 underground rapper， 我会把这些人全部都清除出去。不管你是 idol 也好，怎么也好，来等着，来，有后台的等着。 有请下一位。 让我燃烧起来，炸死他们！各位老师好， 你好 ，Hello， 我叫做盖，来自重庆 ，Gosh。 一开始第一轮的时候，是我们觉得非常厉害的一位选手。 老子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对你笑呵呵，因为我讲礼貌。 但是你上次是不是唱方言，对不对？那这次呢？ 上次有普通话，但这次会更地道一点了，就中国味儿重一点的。 OK， 了解。 好的，准备好了啊 ，Drop the beat。Yeah。 从伴奏响起第一秒开始，你就必须在我这个环节里来。 哎。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我劝你好生走路，哎，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人生漫长，师兄些好生走路。Back on my home， 走龙就点起来的多斗，好货不便宜。我维持在高处，不需要远远，翱翔在天际，俯瞰人间炼狱。路上有时都要百公里走，不觉得无视，做个太监。Shake the more， 我继续再卷，那这样下去真的非常危险。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哎，人生漫长，我劝你好生走路。刮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哎，人生漫长，师兄些好生走路。Gosh。 你是我今天看到不太多的懂得什么时候需要休息，什么时候需要 punchline。 哇哦，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这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歌哪是意念避暑啊？不会让人越听越躁动吗？ 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刚刚说了一个不一定哦，但是确实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 骗我们，让我们越听 越 躁动， 越听越躁，没关系，我们用意念把它收回来。因为可能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心理上的中毒，它呢其实在医学上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很多的表现哦非常可怕的，比如说情绪的变化、情绪的起伏，还有像植物神经失调。 调，比如说失眠呀什么的，还有幻想的出现，还有过量的导致你可能心情烦躁之后就会过量的饮酒啊、抽烟啊哈。然后同时呢，还有很多很多日常的表现都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去中毒。那这个时候，论论哥，你会怎么调节自己夏季烦躁的情绪呢？ 没有办法，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们目前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说心静自然凉，现在真的是凉不了。 嗯， 好的办法就是到空调的有空调地方去待着呀，心情就自然马上就真的就好起来了， 哎、 你知道吗？ 真的是、啊。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家可以先去外边自己走两圈， 嗯、 走到心情更不好的时候，或者说更躁动的时候，然后再跑几圈，等到马上自己马上要爆炸的时候，原地爆炸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回到家里开空调，你的心情就会觉得哇，世界原来还可以这么的美好。 然后哥哥我就感冒了。 对，也是也是提醒大家啊、 嗯， 在节目的最后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因为确实最近我也看到有很多朋友感冒了。为什么天这么热还感冒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因为这一冷一热啊，回到家里就把空调温度开到最低， 嗯， 而不是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除湿模式，是开到制冷模式，开到最低。 嗯， 那么一冷一热它交替，很多的朋友就容易感冒，所以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开空调或者说避暑的时候、啊、也要注意整个气温转换的这么一个过程，免得让自己到时候哎有一些不必要的这种病症的困扰。 嗯，其实刚刚说的这个提醒非常棒。那如果要是用意念法让自己这个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情也变得不那么的暴躁呢、 嗯、 其实有很多方法，听听舒缓的音乐、 嗯、 然后吃点什么这个西瓜呀，就是比较凉的东西，让自己也开心起来、 嗯、 或者是说可能像论论哥他比较喜欢运动哈，他就出去跑步，这肯定是你的一个办法。 不敢 有的时候跑完了当时是热的，但你后来就会发现其实身体反而会更加舒服、 嗯、 对，可能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一个调节自身身体状况啊，包括心理状况的一些方式啊，大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去、 嗯、 实在不行你就给自己带上一个紧箍咒，默念心静自然凉100遍哦，这个绝对有效。 嗯， 一会儿就睡着了可能。 趁我睡着的时候，我们来放一下今天我们为大家总结出来的连尼玛星人都忍受不了的热，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活力榜的榜单， 一起来看。为什么画面是一片白茫茫的？因为在我们尼玛星球，世界就是这么的凉快。哎，尼玛星人都受不了的地球上的热之中国几大火炉。据说呢，有很多种说法喽。三大火炉重庆武汉南京，四大火炉重庆武汉南京长沙，重庆武汉南京南昌，那么还有七大火炉之说之重庆武汉南京长沙杭州南昌福州，到底是如何呢？尼玛星人暂时也没有调查出来。那除了中国之外，世界的极热也有不少的说法。有人说世界上最热的地方是利比亚的阿季季耶，还有人说世界上最热的是在美国加州的死亡谷，温度可以达到56.7度。天哪，尼玛星人的体温是0度啊，怎么能够忍受这么高的高温呢？哦，快融化了我吧，我要回尼玛星球。 天的风，夏天的风其实也很美好。 嗯，吹沐着大家，也今天呢这个气温不是那么高了，所以大家如果想做什么室外活动的话，可以趁着今天晚上，相信这个太阳落山之后也不会这么晒了。今天晚上如果做一些这个室外的运动和活动，把这个过去几天由于太热了而缺失量补回来，相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呀，我们今天为大家盘点了各种热，那么做一个预告哦，明天的同一时间，也就是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继续为大家盘点我们的暑期治暑的小方案们。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明天再见， 拜拜。